似乎处处可寻觅到公主当年的足迹，领略到公主及僧尼们的生活起居和念经习武的热闹场面，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顾四立吟永泰寺的诗句：公主乘云去，白云满空山，松风吹秋月，夜夜鸣佩环。缥缈皇姑塔，引见飞人间。玉函滴兰翠，池荒草惊闲。晓来小雨过，飞鸟鸣关关。 繁华声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生死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浮屠它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同志奔一盏残灯，倾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，历史转身。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藏无声。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藏陌生。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。来笑声羡煞许多人，那诗词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。烟花 温柔乡里有一江南，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，手绝句勾起了思念。再来就一晚，再来就一晚，秋声霜住正好来去雨寒，马蹄声急相思满卷，心思刻着情悲搁浅。花里有一江南，往事如烟。